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在线送餐，买的方便，吃的安心吗？用外卖 APP 订餐已经成为了现代人的一种生活习惯，只需要动动手指，十几二十分钟之后，香喷喷的美食就送到跟前，轻松又便捷。但是近期呢，媒体暗访曝光了一批外卖 APP 里的黑餐馆，给信心满满的消费者们是沉重一击。与进店用餐相比，通过网上订购的食物出产地方不明，食物加工过程既看不见也摸不着，有的还是无证无照经营。在网络点餐日渐兴起的今天，如何保障饮食安全？网络平台又该承担哪些责任呢？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北京时间的12:21，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打开电脑或者是手机 APP， 只需要在网站上浏览餐厅，点击下单，不一会儿的功夫呢，一道道美食就能够送到您家或者是办公室。这种鼠标加车轮的在线订餐模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白领和学生族的青睐。但是这些高大上的美食果真像屏幕上看上去那样光鲜吗？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在微信圈和网络订餐平台好评如潮的美食店，不少呢是无证无照、油污满地的苍蝇馆子。那么在互联网加餐饮的时代，食品卫生又有了新挑战，谁来保障在线送餐的安全？网络平台应该承担哪些责任？消费者在线订餐又该注意些什么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嘉宾来为您解读。首先呢，为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闻广播的特约评论员包华律师。包律师你好。 传艺好，大家好。 嗯，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会理事卢云律师。卢律师欢迎你。 传艺好，大家好。 面对庞大的餐饮市场需求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商家注册了网店。不过最近呢，不少地方的消费者投诉外卖商家的卫生标准不达标。其中呢，杭州当地的媒体对此进行了暗访，我们先来听听央视的相关报道。 根据群众举报线索，记者来到杭州有名的城中村九连庄，这里许多出租房都被临时改造成了小餐馆，主要服务周围写字楼里的白领。随意走进一家厨房，看到的却是布满了陈年累积油垢的灶台，散发着恶臭的下水沟。在如此脏乱差的环境下做出的饭菜，没有顾客前来店里享用，老板却忙个不停。原来正通过互联网订餐平台接单。 送每天都往哪里送的外卖呢？能说一下吗？ 哎呀，你不要在我这里了，他要有毛病的，快去。哎呦！ 像这样的黑作坊在狭小的道路两旁随处可见，几乎家家都没有顾客上门，全靠外卖订单。随后记者来到另一家正在烧菜的餐馆，厨房的墙壁上漆黑，店主却说自己家很干净，然后赶紧把门关上。 你拍什么？你拍？你有什么好拍的？我是我一家吗？我问你。 那你 真搞笑的你。 那你说干净，我们拍一下不行？ 就我一家吗？我问你。 在另外一家餐馆，屋里摆满了打包好准备送出去的外卖，厨房又黑又乱，油盐等调味品和配好的菜胡乱放在桌上，漆黑的墙壁上挂满了外卖的单子，墙上挂着的香肠和鱼看起来也已经变质。 你觉得这样卫生吗？啊， 卫生嘛，你不小店都这样了是不是？ 在杭州九连庄里，这样的黑餐馆多达几十家，没有经营许可证和卫生许可证，也没有人员健康证，仅一间狭小的厨房完成洗、切、煮、炒以及打包的所有程序，生意却很红火，靠的就是外卖平台发来的订单。 证都没有，大家都没有， 都没有， 不是我一个人没有， 都这样的。 对啊。 根据群众及媒体举报线索，西湖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城管、卫生等多部门对九连庄进行整治检查，有35家无证无照的黑餐馆通过外卖网站和手机 APP 大量接单，均被停业整顿或直接取缔。 刚才在录音当中哈，记者在暗访的时候，这个小作坊的老板还很生气，说这又不是我一家无证无照，你凭什么拍我呀？我们说其实这个营业执照还有卫生许可证应该是餐饮行业的一个准入的标配了哈，为什么无证无照被查了还这么理直气壮哈？所以首先想听听两位怎么看这种小作坊经营者的这种心理哈。 其实我觉得这种心理非常好理解，就是说这些事情其实已经不是一个潜规则，而是一个显规则了。我们在很多的一二线城市，像这样的餐厅实际承担了很多上班一族的一日三餐。 嗯， 包括我们见到比如说在北京大街上的早点摊，有相当多的早点摊其实是没有证照的啊。那么我们现在我们写字楼的上班一族，中午和晚饭都可能通过叫外卖的方式来解决，除非找一些大型的连锁品牌，你可能知道产品的来源以外，其他的产品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它的生产商是谁。我们现在城市的专业化程度如此之高，已经直接决定了我们很多的消费者，除了这个菜品炒完之后放在桌上吃到嘴里你才知道它是什么以外，之前可能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专业化程度已经到高到这种程度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生产者、加工者、制造者、销售者以及资金和资金的这个转付支付，以及到最后的物流的这样的一个承担方，已经出现了多个环节的这样的一个负责责任方。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常见的，或者说非常正常的。 嗯， 关键是我们在管理过程之中发现了问题之后，我们怎么能够用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作为手段，结合市场层面的需求，我们去有效的解决，而不是说我通过法律法规把你禁止掉，而一个行业没有了。不仅要禁止一些东西，还要引导一些东西，这个才是对于我们的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来的一个有智慧的一个要求。 嗯，对，我特别同意您说的这个哈，就是不仅要禁止，同时要引导，因为这种在线订餐方式确实是方便了很大一批人。包括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在线订餐哈，是在今年2月份，是在我们小区里面，我就看到一个送外卖的这个小伙儿，他就骑了一个自行车，然后后面是一个蓝色的箱子，具体什么牌子我就不说了哈。然后呢，他就敲我旁边这个门。就送餐，我当时觉得哎呀真好，因为我们小区外面的那个，说实话那个送餐的那个小餐馆真很少，而且我已经吃腻了。然后他就给了我一张优惠卡，说你可以到这个在线上，上面有好多餐馆你可以去订餐。我当时第一次接触到的时候还觉得啊，确实非常新颖，很方便。如果我不出门的话，或者在办公室的话，这个确实是极大的丰富了大家的胃口哈，确实是一个值得鼓励的这么一种新型的餐饮的业态。但是像我们刚才这个录音当中所听到的，如果他说有这种无证无照的或者油污满地的，如果安全不能保证了，这个确实是需要进一步监管的地方啊。卢律师， 对。原来呢，我们在大街小巷看到的可能更多是这种寄快递的小伙。那么现在我也就越来越多的发现，有很多送这个外卖的这个小伙，一个小方盒子里面放一些快餐。而且原来我们接触到的，比如说我订一个某品牌快餐，那直接是由这个快餐店的人来给我送。比如说我订的某个这个快餐品牌，他直接给我送，我直接跟他下单。那么现在出现那种新的形式呢，就是说通过 APP， 通过平台。那么这里面我觉得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平台的责任，因为他是接触到外卖食品的第一道关，所以平台责任无论是从消法还是从我们10月1号新修订的这个食品安全法，对于平台的责任是有严格的要求和规定的。以及如果他不按照这个相应的规定去实施的话，会有怎么样的法律后果。但是我觉得目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包括出现到消费者所担心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食品 在监管和执法过程是不是有一个漏洞。因为大家都常说网络不是一个法外之地，但是网络它有它的特性，它有隐蔽性，包括从生产到流通，直到最后端到我们消费的这个餐桌上，它这个一系列的过程都是在网络交易上完成的。那么监管部门如何去在网络销售的这个平台上去进行监管，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话题。 嗯，刚才两位多少也都提到了这个平台的责任哈。我们其实如果通过这些在线订餐的平台能够看到不少的网店哈，在平台上把自己包装得非常漂亮，很高大上，拿出这个餐饮的这个图片，大家马上就想点，根本想不到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而且呢，据我了解哈，就这些餐饮的黑作坊呢，如果你到它的实体店去看的话，你从外面根本就想不到它可能是一个餐馆，因为它外面呢没有桌子啊，也没有凳子，可能就是没有进来吃饭的这些人，他的主要客源说白了其实就是附近的这些大公司的员工啊，还有呢就是一些白领或者一些学生族。而且这些附近的居民哈，大多数看了他们的厨房是不到这个地方来吃饭或者是订餐的。所以这也就是让我们考虑到了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今搭上了这种网络的顺风车，这些黑作坊这些餐饮行业哈，他们的这个卫生监管难道就成了一个三不管的这么一个状态吗？ 应该说不是。从食品安全角度上讲，我们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把这个内容已经提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甚至于很多提到的一些措施和方法过去大家都没有想象过啊。但是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机构可能它并不是一个注册机构，它的信息只有在互联网上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给我们传统的监管措施确实带来很大的一个挑战。过去我们监管一家机构是基于你的注册啊，基于你的注册信息我来进行管理，没有注册的情况之下很难进行管理，这是传统的管理模式。那么在互联网时代，很多机构都是不注册的， 嗯， 或者说他根本不称之为机构，就是两三个人搭一个伙租一个厨房去做事情。我们现在所说的所谓黑餐厅，其实它也不是一个餐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中央厨房的概念，相当是一个食品加工厂。其实往好了说，我们现在很多的比较有名的连锁品牌都是用中央厨房的，都是用中央厨房的。我们无法想象一道非常复杂的菜在五分钟之内就能给我上，那么原因在哪儿？它是通过中央厨房加工，然后供到店面之后只是两三分钟热一下而已。所以中央厨房在我们现代的餐饮行业中已经非常普遍了。关键是如果碰到一个食品安全程度非常差的，事先没有申请审查的，事中没有监管的，事后无法找到的这样的一个中央厨房，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所谈到的黑餐厅。 嗯， 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考量的问题是，同样的业务模式可能在规范运作的情况之下就是一个引领我们现在市场潮流的一个做法，如果在没有规范的情况之下就有可能变成侵害所有消费者人身财产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的监管的要求提的会更高，对于我们措施的可行性会要求的更强。 嗯，为什么我们说它是这个黑作坊或者说是黑餐厅哈？因为记者在调查的时候发现，就这些餐厅或者作坊，他们在网店上其中有一个状态哈，叫做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这两项呢其实是应该上传的啊。就好比说我们在这个去购买网络，就去看网店的时候，他这个经营者是需要有他的这个身份证证件的这一栏，其实要上传的，应该大家能在买的时候应该看得到。但其实这些黑作坊他们上传的这一栏是空白啊，是不断的在上传中，所以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其实是不明不白的。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点餐的时候还会特意去看这一栏，所以很多人对这一点是没有关注到的。但是我们说不能因为我们没有关注就没有人去管这个事情，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网络平台它是缺乏这种审核的责任的。 但是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我曾经在一部电影中啊，前一段时间非常流行的电影中听到一句话，我深以为然，网店卖的不是产品，卖的是照片啊，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非常精美的网页或者照片在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平台上挂出，同时上门快递的小伙非常的精神， 嗯， 用的物品非常的精美礼貌，而且给我一个优惠卡片，我往往就不会质疑你的产品质量，因为你其他方面都是对的。就好像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曾经我们做过一次所谓的恶作剧，当年的恶作剧现在看起来其实挺时尚的， 就是用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漆盒子，加了一个非常好的包装，里边放了一块烤红薯，作为给同学的生日礼物。现在看起来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 嗯， 但是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如果真的是一个非常精美的照片，一个非常耳熟能详的平台，然后一个非常精神的小伙，然后给你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感受，其实你不会质疑产品本身。但是恰恰我们现在发现，在餐饮行业上，产品本身出了问题。 嗯，我们不能在这方面做外贸协会哈，还要看看就扒开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瓤。 对， 嗯， 我觉得这个食品它还不同于一般的商品。那一般的商品，比如说我买件衣服，我觉得不好看，我不穿就是了。食品安全问题，我们原来就常说“民以食为先，食以安为先”。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所号称的这个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对于网络销售是有很明确的规定的，包括你第三方平台在进入到我平台所要进来的这些经营者，你有事先的审查，你要进行实名登记，要查他的相关的许可。事后如果你发现了他有相关的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你要及时的报告，甚至要给他提供这个停止提供这个网络平台的经营。那么最新的呢，我们可能大家最近看到的比较多的就是在这个这个网上售卖的一些东西还是很丰盈的。所以我也最新看到了一个国家食药总局专门出台了一个这个办法，当然现在还在征求意见哈。 嗯， 里面就是一个涉及到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的一个办法。那么我想这个办法的出台一定会对于这个网络销售食品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有一个很好的规范。它里面包括也明确提到了在网上，包括在朋友圈里面销售食品，必须要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也就是说这个是你进行网上销售食品的一个前提条件。 嗯， 那么就像刚才包律师所说，有了事前的这种资格的审核和准入，那么事中有一个很好的监管，事后呢又有一个很好的这种消费的这种维权和互动，那么我想网络销售食品的这个体系一定会慢慢的建立和完善的。 嗯，刚才我们通过录音了解到哈，这个记者去黑作坊调查的时候是碰了一鼻子灰啊，还吃了闭门羹。如果设想一下，是消费者啊，通过这个网络平台叫餐吃坏了肚子，如果他跑过去理论的话，等待他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一旦说消费者在线点餐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而这个餐厅呢，他点的这个餐厅恰好是既没有这个营业执照，又没有卫生许可证的这样的一个餐厅哈，对于这个消费者，他应该去如何维权？ 实际上里边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它有可能是一个三无的一个餐厅， 嗯， 或者中央厨房提供给我一个产品，但这边也要去说，虽然里边有食品安全的风险，但是目前可能还没有哪个消费者说，我因为吃完这份饭之后，我真的是生病了，我受到了损失。风险代表不确定性，意思就是你有可能生病，可能生病的概率很高，但是可能今天我的消费并没有导致我的损失发生。在这种情况之下，消费者可能也很难主张，由于你牌照不全，所以提供给我的产品对我有影响，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所谓的这样的一些所谓黑餐厅，这个卫生条件达不到的这样餐厅还敢供货，就是在于你未必吃得坏，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就算吃坏了，你怎么找我是一个问题啊，怎么找我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认为后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先放一放，关键在于第一个，如果说消费者没有身体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之下，在法律上他是不可能去主张自己权利受损的。虽然这个产品可能确实有问题啊，确实有问题，比如说他的生产厂商有问题等等啊，因为人的身体状况也可能会不一样，比如说传艺吃完没问题，可能我吃完就拉肚子了，这完全有可能啊，完全有可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些餐厅其实在博一件事情的概率，虽然看上去不干净，虽然如何如何，但是可能有一餐厅老板会想，其实我的这个地方吧，比您自己家厨房也没脏到哪儿去。 其实现在这种网络平台也给这些食品的小作坊带来了可观的收益。那么记者就调查发现呢，好比说一家小面馆上网之前呢，它每天的外卖量是40份左右，上网之后它的这个每天外卖量暴涨到了200份啊，是原来的这个5倍。所以从这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这些食品的作坊也是钻了监管的空子，同时也是搭上了网络平台这辆顺风车。据知情人士了解呢，现在网络点餐品 平台是一个快速发展时期，那么有不少的风险投资呢也都争相的去进入这个领域。为了提高自己的覆盖率，包括提高自己的声誉，不少的网络平台、第三方平台对于食品经营户的这个证照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上传也行，不上传呢也没问题，因为我现在就是有一点盲目扩大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哈。所以对于第三方的平台，是不是他们应该承担这个更多的责任？ 当然要承担责任，而且是这个责任是法律规定的，是无可推卸的。关键是我需要讨论一件事情，他会不会因为法律的规定而不去做这件事情。比如说，如果对于一个商家来说，根据法律的规定，你需要履行一个法定的义务，这个义务如果你没有履行，可能会带来一个风险，这个风险可能会其中有一部分转化为损失，而这个商家的判断方式一定不是因为这个行为是违法的，或者说它是合法的我必须做，它违法我就不做。他的做法是什么呢？我去判断一下，如果我不履行法定义务之后所造成的损失到底是多少，而我的收益是多少，我的收益和我的损失之间如果能匹配的话，可能这个行为我就不会做了。这是商人的逻辑，不会说因为这个事情是法律规定的我就会一定去做的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我想讲到的就是说，如果对于商家来说，他不履行一个法定义务给他造成的风险，如果他的收益远远大于他的损失的话，这个事情他一定不会去做啊。我们已经见过这样的商家了啊，在其他行业里我已经见过这样的商家，老板算的账非常清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那个产品还不属于对人身财产健康有直接影响的情况，那么这个食品安全这个事情是直接影响到健康本身的，健康本身是容不得你去做生意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规则的导入能不能够让这样的一些商家在做生意的角度上也愿意去做这样的行为的审查，这个很重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想监管不光是事前的监管、事中的监管、事后的监管，三个层面恐怕都要对我们的平台运营商增加力度，否则的话他一定会用商人的考量的方式来考量你的安全问题。 那么对于现在频频出现的黑作坊、在线送餐，第三方平台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在平台发展前期的主要目标就是快速占领市场，因此忽略了很多问题。现在呢，已经明确要求所有的上线的餐厅都必须要有相应的营业执照、餐饮服务许可证等相关的证件要求。但是呢，口说无凭，第三方平台能否履行承诺，消费者又该如何做到未雨绸缪呢？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天天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邀请嘉宾继续为您解读在线送餐，买的方便，吃的安心吗？我们稍后见。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在线送餐，买的方便，吃的安心吗？用外卖 APP 订餐已经成为了现代人的一种生活习惯，只需要动动手指，十几二十分钟之后，香喷喷的美食就送到跟前，轻松又便捷。但是近期呢，媒体暗访曝光了一批外卖 APP 里的黑餐馆，给信心满满的消费者们是沉重一击。与进店用餐相比，通过网上订购的食物出产地方不明，食物加工过程既看不见也摸不着，有的还是无证无照经营。在网络点餐日渐兴起的今天，如何保障饮食安全？网络平台又该承担哪些责任呢？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闻广播的特约评论员包华律师，另一位是北京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会理事卢云律师。网络送餐安全呢，其实也包含在网络食品安全的这个大的范畴之内。有数据显示呢，我国网购食品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4495万人，而常温和生鲜食品呢，已经成为我国网购频率最大的商品。不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网络销售食品的安全监管基本上处于一种真空的状态，食品网店的准入门槛低，正规手续缺乏， 网络销售的食品呢还存在着欺诈、产品标签标识不规范、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者等等这些问题。那么我们看从本月开始呢实施的食品安全法对于网络销售食品首次有了明文规定。这个食品安全法呢也被大家称作叫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所以接下来想请教卢律师哈，对于这一部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它对于网络食品做了哪些明确的规范呢？ 首先是在这个新食品安全法的第62条吧，对于网络相当于是一个事前的，那么平台这块如果说有网络经营者需要加入到平台的话，事先的审查首先有三点，第一必须是实名登记，第二必须要明确它的食品安全管理责任，这是一个责任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要审查它的许可，这个许可呢可能就是我们现在食药监所公布的这个办法里面的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这个证件。那么第二部分在于这个违法经营的一个处罚，新食品安全法也有相应的规定，比如说当你发现了这种违反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首先你要及时制止，因为平台还是相当于是最初能接触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一个组织，一个平台。那么第二呢，你要及时的报告给这个相关的食药监部门。第三呢，如果说确实发现了严重的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你还要立即停止这种网络平台的服务。那么这里边呢，其实我们为什么他说是一个很重的这个法律责任呢？因为在后面的这个惩罚上呢，有一个如果说平台没有做到这个62条所规定的这些事前的审查，包括事后的及时报告，那么对他要有一个20万以下的一个罚款。除此之外，如果损害了消费者权益的，他还要与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我们都知道，连带责任其实是在法律上是一个很重的责任，也就是说此种情况下，经营者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你这个平台同样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很多大家是通过这个 APP 去点餐，很多是基于对平台的信任，那么我觉得你这个平台已经审核过了，所以我在这上面去消费去点餐我很放心。那么这种情况下，平台到底值不值得我们信任？一方面需要有法律的或者这种相关法规的去约束，或者是相应的这种制裁，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觉得除了包律师刚才所说的，当然他经营者他肯定是以利益为至上，肯定是追逐利益的，但是另外你不要忘了，你这个平台包括这种企业，你是有一个社会责任在里边的，你要履行你相应的社会责任，包括我们行业对这种这个餐饮企业的或者是这种平台上经营企业的一种引导。除此之外呢，你别忘了你提供的还是一种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服务是食品安全与消费者生命健康切实相关的，你不能只是唯利是图啊，我赚了钱了我不管了，或者说我这儿打一票那儿干一仗我这个就无所谓了。因为我们现在的国家的这个征信业体系也正在建立，你在这个地方失信了，将来被处罚了或者被记录了，你要知道将来你可能其他的行业都会受到损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个体系的建立。 我还想提一个特别具体的问题哈，刚才我们说到常温和生鲜食品是我国网购频率最大的商品，我有一点体会哈，就是我们如果买到这个产品这个食品哈吃坏了，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我们通常能碰到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买水产品，它应该是冷冻的，但是我拿到手里的时候它化了，或者是我们去买水果，他拿到手里之后他烂了啊，这种情况，所以很多消费者也很迷惑。如果遇到这样的这种情况哈，我们的食品就是我们的这个追责应不应该被纳入到这个食品安全法里面去？ 实际上本身对于食品而言，应该说它的运输过程中出现这样的误损是常见的，尤其是生鲜品啊是非常常见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从我们双方从合同角度上来说，商家应该给我提供的是完好的产品啊，当然你要说里边有个虫子算不算，咱放一边啊，就说它腐败的这种情况。但是整体上来说，我们现在所探讨的问题最核心的要基于在哪儿？基于在我们双方要尊重合同，你的图片上是怎么去表明这个产品信息的，你的文字是怎么告诉我这个产品的属性的，我根据图片根据文字来确定我收到的产品是不是货和版是一致的，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应有的权利。我们可以同意在色板上有一些色差，我们也可以同意说这个产品可能有大有小随着自然生长而已，但是不能出现什么应该是一个可食用的产品变成了不可食用的产品，应该是一个安全的产品变成了不安全的产品，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所以我个人理解平台的责任 供方的责任，在法律上都是一致的。消费者可以对其中一家来主张，也可以跟人家同时主张，主张的基础就是合同。 嗯，而且我觉得这种维权的通道以后来讲应该更加的畅通啊。我自己曾经有一次网购的经历哈，中间出了一点小的误会，但是呢，这个平台它的应该说是后台的这个维护者哈，他跟我之间的这个沟通非常的好，所以让我觉得这个网购很贴心。所以我觉得以后的这个食品的网络平台哈，包括餐饮的这个网络平台，它在这方面应该做更多的去做好这个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沟通和服务的这种工作，让这种维权的通道更加的畅通。另外现在我们看有了这种法律上的规定，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执行，来看各方的这种表态哈。第三方平台现在表示压力很大，因为他们有的自己的这个在线的商户有几万甚至是上百万家的这样的网店，所以如果是逐一的审核他们的证照办理，这对于第三方平台来说他们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各地的食药监局，他们作为这个监管者哈，在接受记者的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的压力也很大，甚至呢他们感到有一些迷惑，因为现在除了第三方销售食品之外，还有一种经营模式是微店经营，就是通过朋友圈啊来售卖这个自制的这些食品，所以他们认为呢这个朋友圈售卖是比较私密的，所以监管呢是很难取证。我们听到这两方面的意见，一方面是第三方平台，还有一方面是这个监管部门。所以我不知道两位哈怎么看双方的这种迷惑或者说困惑。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网站说自己监管不过来，所以这个工作有所疏忽在所难免，我认为这是一个借口和说辞。 嗯， 因为从计算机的操作技术角度上来说，一个商家你是不是上传了这样的文件，在计算机程序上我完全是可以识别的。当你没有上传的情况下，我停掉你的网站所有的运营权限，只是一个自动操作而已，不涉及到我主动审查问题。只有当你上传的文件是否过期，然后文件跟你真实的地址是否一致等等这方面的信息，我需要进行相应的比对和核实，而这些核实其实也是可以通过文字检索来完成的，所以并没有那么难。如果完全靠人工去检索当然不可能，但如果完全靠人工检索的水平其实也不用开网站了。 嗯， 至于我们政府所谈到的这样的一个私密空间之内的这样一个监管，确确实实是不太容易进入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界定一件事情，公权力在什么情况之下才能进入到私人领域。如果我自己家里做一个自制的面包，或者烤了一个这个香肠，或者说烤了一个饼干，我送给吴律师，我们两者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私交的关系，其实跟食品安全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但并不是广大公众的食品安全问题。 嗯， 我们谈食品安全问题，其实是放在公众的角度去考量的问题，而不是一对一的。所以我给他做一个面包是没有问题的，但我给北京市所有的人都准备一份面包，那就是食品安全问题。所以这个行为定性其实是可以分得开的，我认为食品安全部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做的。 嗯，最后一点还有一点时间哈，我想说一点我的这个看法哈。其实对于新兴的并且形式多样的这种网络食品经营哈，我们说监管它没有那么多的人力和物力去挨家挨户的去监管，也不能够一步到位。另外一点我还想提到，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么多的黑作坊哈，出台的这样一个法律文件，真的能够保证他们每个人都去申请这个经营执照吗？真的能够保证每个人都去申请这个卫生许可证吗？我想恐怕他们没有这么大的动力。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还是回到包律师最开始说到的那个问题哈，就是网络食品现在经营正在这个风生水起哈，怎么样去疏导，怎么样去进行引导最可行的？ 我觉得如果是引导的话，应该说首先要满足社会的正常的需求，也就是大家是要吃饭的。其次在满足需求的情况之下要保证它的安全，也就是安全是有标准的。那么这第三个就是，如果这两天都要做到的话，你的操作方法必须是可行的，而不能是一个高在天上的一个制度，让大家够不着，根本执行不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行性是一个大前提。从管理上来说，安全是一方面，但是安全还必须得可行，否则的话安全是无法实现的。 是为了安全这两个字哈，商家、平台、消费者和监管者都不能只图方便哈。好，今天感谢卢云律师和包华律师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感谢手机尾号2598和5926的两位朋友参与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话里话外，心直口快，于浩T班读报第四天。昨儿在T班过程当中哈，有这个听众朋友发短信互动夸我来着，总觉得哎呀没听够似的。劳您驾啊，今儿您要还有空的话，咱还是互动起来啊，发送短信到10628821。